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59集。看见单隐生对着电脑写写画画的，杜艳里就好奇地问他在干什么。不料坐在沙发上的单隐生突然惊起，急忙地把手里的文件反扣，又急忙地合上了笔记本电脑。仓促之间，他的膝盖还撞到了茶几。杜艳里挑了挑眉，看向单隐生的眼神由漫不经心变得专注起来，也变得富有深意。 有必要这么慌张吗？ 谁慌张了？我在工作，我干什么慌张？ 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在半夜工作。 当然是这样，我也是总裁啊，加班什么的很神奇吗？ 要帮忙吗？ 不要，不要，你不要凑这么近，窃取了我公司机密的话，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 单隐生竟然说出了当初杜艳里曾经对他说过的话，这让杜艳里不由得更加感兴趣了。杜艳里意味深长地看了单隐生一眼，然后转身离开，上了床。 你，等一下，杜艳里是不是误会了？ 单隐生默默地看着杜艳里离去的背影，默默地觉得有点寂寞。他看了眼电脑和文件，稍微收拾了一下，就抱着东西跟着杜艳里上了床，然后躺在对方的身旁。 你加完班了？ 没有。 那你上床干什么？ 我喜欢在床上工作，不行吗？ 不止，你还挺喜欢在晚上加班工作的。 啊？也不算，就这一两次而已。 不止一两次，自从和我在一起之后，你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加班。 我哪有？你别胡说。我每天晚上都加班？ 单隐生琢磨琢磨，突然就意识到了什么，他转向杜艳里，开始磨牙。 杜总，你公司里的员工知道你这样一言不合就开黄腔吗？ 我不过实话实说而已。有人恼羞成怒了吗？ 说完这句话，杜艳里看着单隐生陷入思考、蠢蠢欲动的模样，他反而收住了，没再去逗单隐生。 还是别乱撩这个家伙了，工作总归要先做完的，欠我的可以先记下，等他工作完成了再本金利息一起收吧。先加班吧，做完了早点休息。 单隐生这回没有反驳，因为这个工作确实很重要，时间也很紧迫，所以他决定先做完工作再说其他的。就这样，两人肩并肩地躺在床上，一人看着书，一人看着文件和电脑。天花板的大灯关了，只有两盏床头小灯在夜里射出安宁的橘光。单隐生翻了一会儿文件，又看了一会儿电脑，突然陷入了某个难题之中。他偶尔沉吟，偶尔又将目光转向旁边的杜艳里。杜艳里自然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单隐生的视线，他边看书边等着对方开口，但还没等到开口，人倒是直接凑了过来。他只好把书放下。 怎么了？ 单隐生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嘴唇看，这让杜艳里觉得很奇怪，有点不明所以。 到底怎么了？ 杜艳里伸手按了按自己的嘴唇，其实她的唇色偏浅，有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淡，但这都是外表的东西罢了。毕竟杜艳里这样用手按嘴唇的动作，早已把单隐生勾得魂都没了。原本单隐生只想要做个研究观察，但现在实在是太过心痒难耐了，他一个忍不住就凑了上去。他咬了杜艳里一口，再拉开点距离，重新观察眼前的人。被咬的地方出现了一道浅浅的牙印，牙印先是泛白，然后有血色涌上，但这层血色太过轻薄，就如少女薄嗔浅怒的颜色， 还是不够，单隐生就再凑上去，只是这次他不咬杜艳丽，而是将对方的嘴唇含在嘴里，轻拢慢捻，反复吮吸，直到那点冰凉如水的触感渐渐灼热起来的时候，他才结束这个叫人有些喘息的吻。单隐生再看了看杜艳丽的嘴唇，原本浅淡的颜色已经发生了变化，血色如惊涛骇浪般翻涌起来，让这个嘴唇显得更加绝艳动人。 没错，就是这个，属于杜艳丽的颜色。 获得灵感的单隐生反身去碰电脑，但在他的手触碰电脑之前，另一只手从旁插了出来，握住了他的手，然后轻描淡写的一带，就把单隐生给带了过来。单隐生整个人都落在了杜艳丽的怀里，杜艳丽则像是抱着个颇为珍贵的猎物那样抱着他。 点了火就想走？ 我…… 单隐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，他连忙举起了免战牌。 等等，我们稍后再说，我的工作还没做完。 杜艳丽的目光在单隐生和电脑之间打着转，单隐生的心也跟着他的目光来回的游移，最后杜艳丽的目光还是停留在了单隐生的身上，吓得单隐生心头一咯噔，他想开口求饶，但杜艳丽已经趁势俯身下来，几次纠缠几番拉锯，杜艳丽才心满意足地抬起身，把浑身发热气息浮动的单隐生给放开。 好了，快工作吧。 你靠，我现在又不想工作了。 但工作还是要做完的，单隐生只好按耐住涌动的情绪，先放下其他的事情，郁闷地回到电脑前，暗自圈定了杜艳丽色。与此同时，他又透过电脑镜面式的屏幕看到了自己模模糊糊的影子，那嘴唇格外的醒目。他舔了舔发烫的嘴唇，打开手机拍照模式，拍下了自己的脸。 得了，不用浪费时间二次操作，这回单隐生色也有了。 单隐生立刻把这时候的灵感内容都一一写进了方案里，快速敲打键盘的声音以及收发文件的消息声时不时的响起。就在身旁的杜艳丽并没有去关注单隐生在做什么，正如他工作时，单隐生也不会特意去关注他在做什么。杜艳丽按照自己的作息习惯，在书看得差不多之后，就关掉自己这一侧的床头灯，然后躺下休息去了。一时之间，屋内只剩微微的光芒和轻轻的响动，但这光芒与响动持续的时间也不长。平躺下去的杜艳丽觉得还没有闭眼五分钟，另一侧的灯也暗了。单隐生也躺了下来，他直接把脸埋进杜艳丽的脖子上，那长长的呼吸落在脖子的碎发上，让杜艳丽觉得有点痒。他只好动了一下放松的肩膀，然后闭着眼翻了个身，一手按在单隐生的脊背上，把躺下了也不安分的家伙给好好按住。 你干什么？ 你干什么？ 单隐生继续把头埋在杜艳丽的脖子上，鼻子嗅着萦绕在杜艳丽身上的气息。 干裂，清雅，苦涩，是冬夜里冷松的寒凉，也是月色下静水的身影，更是一种雪后孤峰小屋独月的寂寥。 可单隐生这样嗅的久了，这种寂寥深邃的调子就变了，清而雅的气息鲜明起来，干裂还在，苦涩却渐隐，还加了些许的甘甜，正如一色白雪之中无声开了朵大红重瓣光艳逼人的花。它绽放的瞬间，寂寥消隐，大地复苏。 是杜艳丽的味道。 单隐生悄悄地笑了一声，他抱住了杜艳里，闭上了眼睛。 和杜艳里一起躲在柜子里，虽然刺激又兴奋，但还是有一点美中不足。毕竟这花是我的，这人也是我的，他们全都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一点。 那么问题来了，怎么样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呢？单隐生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有了想法，也有了行动，而这次行动也快要迎来尾声了。那就是 Musics 定于2月14日情人节当天举办的大型彩妆发布会，届时将邀请众多明星与行业相关者以及 Musics 合作商到场。这个发布会主打新系列口红，还有粉底、腮红、甲油等一系列全新产品，堪称 Musics 春季最大的一次举措。这种大型新品发布会，它的各种筹备工作都会提前很早去完成，无论是产品的研发、试色，还是后期的场地确定、明星宣传等等，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完成了。只要时间一到，整个部门就会按照上面拍板的执行文件进行落地。不过自从单隐生去了杜艳里的晚宴后，这个发布会的进程就变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